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北京时间2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是一位电台主持人，和我聊着他节目的同时，他也向我提起了一个姑娘。这个女孩和他之间又发生了哪些故事呢？欢迎光临。 哎呀， 嚯，外边雨下这么大了。 哎，可不嘛，突然就下大了，我这也没带伞。 随便坐啊。我给你找毛巾擦擦。 哎，得嘞，谢谢啊。 来，给你毛巾。 哎，谢谢啊。哎，我这最近也不知道怎么了，感觉喝口凉水都会塞牙缝。本来说这加班累了，出来吃碗面吧，其实离得也不远。我心说腿着回去还能消消神，没想到这就下雨了，路上连个躲雨的地方都没有。 这么晚了，基本上都关门了。 是啊，也就你这家店还开着。哎，那什么，您这儿有度数低一点的果酒没有？主要是一会儿我还得加班。 没问题。哎，这么晚还加班，憋着赚大钱的吗？ 都这个点了还加班的，大多数都是被压榨的。哦，我是做传媒的，我正在赶一个节目的样带，这种日子也习惯了，瞎忙呗。 又是一个安静的夜晚，我是今晚节目的主持人阿杰。您现在收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日本的摇滚乐队 Red Whips， 歌的名字叫针与刺。我很喜欢歌词中的这段话，请拔掉话里的针吧，请切掉心里的刺，被你的爱注视着，以此为麻醉，把它们拔掉吧。 哎，你常听这节目 啊？啊，听过几次吧。怎么你也喜欢听啊？ 我也做过这档节目 啊。你是电台主持人啊？ 是 啊，怪不得声音这么好听呢。这个节目貌似还挺火的。 是吗？你喜欢？ 挺喜欢的呀。每期确定一个主题，聊聊当下的生活和一些现实问题，念一些网友发来的故事和留言，还有很多好听的歌，挺不错的呀。 可能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语言的力量有多么强大，它既可以带给人力量。 你真的不觉得这种形式有点俗套吗？ 不觉得呀，而且午夜就需要这种安安静静的节目吧。你想啊，这个时间点收听节目的可能都是一些独自在家或者在回家路上的人吧。哦，还有像你这样的加班族。 所以这些人最需要的就是听听故事，听听歌，给人安慰一下，是吗？ 对呀。哎，你现在不做这档节目了？ 对，有段时间不做了，不过最近又打算回来做，但是突然这么一接手还真是有点没头绪。刚才加班做样带也是为这件事情发愁的。 怎么又想重新接手啊？领导安排的？ 不是，也算是我自愿的吧。这事说起来啊，话就长了。 你要是愿意说，我不嫌话长。我对电台工作还真的挺好奇的。 其实这个节目啊，做了得有五六年了吧，一直是这个时间播，从11点一直直播到凌晨1点。主持人前后换过一些，我也是刚入行的时候干过一阵子。 我猜领导让你做这档午夜节目，肯定也是因为你比较细腻吧。 你看我像吗？ 这个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领导觉得我的声音比较适合午夜节目吧，当时也是想培养培养我，所以就让我接手了这档节目。哎，当时这档节目还是非常火的。 领导很器重你吗？ 可是我当时其实是挺不喜欢的。 为什么呀？ 我这个人就是个糙老爷们儿，我真的一点都不细腻，所以我做的那段时间其实效果也不怎么理想，愿意跟我互动的听众也不多。我当时只是想把它当成一份工作，工作嘛，多少都会带一点伪装，所以我挺不认同节目的宣传语的，什么聆听心灵的声音。怎么聆听？你要是真的本色出演，跟听众掏心掏肺，那不就跟裸奔一样吗？ 这个比喻有点儿， 是吧？所以干了一段时间以后啊，我其实特别想做一些更有挑战性更有活力一点的节目，哪怕是替班主持呢。所以之后啊，我就找了一个机会换到别的节目组去了。 那你又回来接手，是因为想到了有挑战性的主持方式呢？ 嗨，晚间节目还能有什么挑战性？我回来主要还是因为被民意打动了。 民意？ 对，因为前一阵子我认识了一个人，他让我突然意识到这个节目的存在好像是有点意义的。 哦，那个人是这个节目的粉丝？ 对，我不是经常加班吗，所以有时候晚上会出来买杯咖啡或者是宵夜。我们台楼下就有一个咖啡店，我记得那天我到门口的时候大概是11点了，值晚班的几个服务员都回去了，就剩下一个姑娘锁门。我看了看，本来想着要不就算了吧，哎，但是那个姑娘说见我跟我几个同事经常来，哎，她又把门给打开了，问我需要点什么，又回到店里帮我打包了好几杯咖啡。我一看他身上带着那个小牌还没来得及摘下来，那咖啡店里不都喜欢玩情调吗，服务员都给起个英文名，他那个胸牌上写着 Cindy。 让我想起每个发廊肯定就有一个托尼老师。 没错没错，那些英文名啊简直都是烂大街了。我就故意逗他，谢谢啊，谢谢森蒂小姐。 哼，狗咬吕洞宾，拿着都装好了。 那小姑娘啊长得瘦瘦小小的，巴掌脸，眼睛特别大，看起来也不像是本地人。我一看这时间已经挺晚了，我就担心她走夜路不安全，就问她需不需要送一送，或者是帮她叫个车什么的。她说她就住附近，而且她还说她要去对面先买个麻辣烫。 麻辣烫？ 嗯，街对面有一个小夜市，我正好啊也想去买点夜宵，所以就跟他一块去了。走在路上的时候呢，我就发现他手机里面一直外放着我们那个午夜节目。 果然是个忠实的粉丝啊。 是啊，我就问，我说你听这节目多久了，他说他从高三就开始听了，一直听到现在，差不多有五年了。说实话，他这话我开始是一点都不信，我说这么平淡的节目你能坚持听五年，你是用这个节目治失眠的是吗？ 那后来信了吗？ 后来信了，后来信了。因为我问他第一期说的是什么话题，他说他记不住了，但是主持人的名字他竟然说对了。不过那个时候的主持人现在已经辞职了。 哎，那你没跟他说过你也主持过这个节目？ 没有，那天聊的也不多，后来我们就去吃麻辣烫去了。哎，那小姑娘真的是我见过的最会吃麻辣烫的人了啊，哪几种菜好吃，怎么搭配不容易长胖，怎么吃最省钱啊，不同的季节还有不同的搭配， 好嘛，说的头头是道的。 看来是常吃啊。 就是，他跟我说他高中看言情小说看多了，那个时候啊就爱吃麻辣烫，想着吃麻辣烫的时候可以和高富帅艳遇。 吃着麻辣烫也能艳遇高富帅，这本小说的水准一言难尽啊。 哎，小说说的也没错嘛，这不就遇上我了吗？ 对了，还没给你调果酒呢。 嗨，一聊起来我也忘了，说的我也渴了 啊，稍等啊。这是你点的酒。 嗯，谢谢啊。味道不错。 所以后来你们两个就算认识了？ 嗯，差不多吧。他总是那个点值班，咖啡店十点以后基本上就没有什么人了，我有时会在那儿坐一会儿和他聊上两句。 都聊点什么呢？ 刚开始的时候啊还真挺像民意调查的，我就问他，你是怎么看我们这些搞广播的呀？我本来想着呀，他应该跟大多数人一样，说这个工作不就是动动嘴就能赚钱了吗，体面又轻松是吧。可是他的回答呀让我挺意外的。 嗯，我觉得吧，做这个工作还挺奇妙的。 什么奇妙？怎么个奇妙法？ 嗯，我觉得干你们这行的，说白了都是说故事的人，能串联和汇聚陌生人的故事，多奇妙呀。 说实话，他这一番话倒真是激起了我的职业自豪感，我忽然就觉得做这个节目好像也挺有意义的。 你就是因为这句话想回来的？ 也不是，我的民意调查其实持续了一段时间。有一次我问他，哎，你大晚上听这个节目真的会和主播互动吗？ 哼，偶尔吧。高三那一年我刚听节目不久，连手机都没有，只有一个能听广播的 MP3， 除了听英语就是听电台。第一期节目的内容我虽然不太记得了，但那个主播说了一句话，他说，我可以把你的文字变成声音，让全世界都听到。那个时候我一激动，就偷偷拿我妈的手机给他留了个言，虽然最后也没读。哎呀，如果不是你提醒我，我还真没想到已经听了这么久了。 那你觉得这个节目感动你了吗？ 这么说吧，我高三十一点以后的复习时间基本上听的都是这个。那个时候我也没想好大学要考到哪里，但是啊，有一期节目就是探讨城市主题的，主持人说他就是在这里上的大学。这座城市因为很大，包容性也很强，也能见识到很多新的东西，每个月都能看到话剧表演，演唱会也很多。其实我老家离这边也不远，所以我就报考了这里的大学。你要说感动嘛，倒也没听哭过，但是他确实陪伴过我一段时间，已经成为我青春回忆的一部分了。矫情吧，但是这种矫情也是必不可少的嘛。 我就想起我刚入行的时候交的几个策划案都没通过，每天焦头烂额的忙到昏天暗地，但我那个老师拍着桌子就训我，你写出来的东西都没有打动你自己，你怎么打动别人呢？跟他聊完我才明白，做节目首先心里要有听众，想着这节目是做给谁听的，听众们听了以后会有什么感受，想到这些自己的心自然就会带进去，这样才能做出打动自己也能打动听众的节目。最重要的是你要相信自己做的节目是有意义的，哪怕只有一个人在听。 这就是对自己工作的认同感吧。 是啊，我现在真挺感谢那姑娘的，她让我明白了这么重要的道理。后来我们又聊了不少的话题，那姑娘说咖啡店的工作只是兼职，她白天还有别的工作，赚的也不多，所以现在只能租到一间特别小的房子。 我是和人合租的，我那个房间小到只能放下一张床，大部分活动都得在床上进行， 我特地量过，从墙角出发，由东向西走七步就到头了。本来我还想做一首七步诗，唉，可惜没那个文采，不过唱歌还行。 哦，那你想过回老家吗？ 想过啊，老家有房有车，父母也有人脉，在那儿生活我可以少奋斗十年。可是啊，我还是想留在这里。嗨，人生就是围城嘛，你走着这条路肯定都会看着另一条路好。 说心里话，我其实不太能理解他这种想法，可能也是因为我家就在这儿，我从小到大一切都很顺利吧，从来都不用为什么房子车子呀，还有户口这些事操心。但是我觉得一个小姑娘既然能选择安逸的生活，为什么还要这么拼呢？ 既然你也有房有车，为什么还要每天在单位拼到这么晚，要接手一档午夜节目呢？电台也不是所有人都像你这样吧。 你行吧，我懂你意思了。 人呢，总是渴望体验更多的生活方式的，他愿意留下来说明他喜欢这里，这还不是被你节目忽悠的。 哎，这个锅我可不背啊，我就是挺心疼他的，所以有时候啊，我也喜欢跟他开开玩笑。哎，姑娘，你看这个推送，这个标题简直就是写给你的嘛。 什么呀？你那么努力生活，还不是只感动了自己？ 怎么样，写的是不是你？ 哼，感动自己有什么不好的？有的人啊，每天累成狗，可是连自己都感动不了呢。 这姑娘的性格我喜欢。哎，你现在还经常去咖啡馆里找她吗？ 不去了，她已经辞职了。我现在甚至都不知道她是不是还在这个城市里。 她回老家了？ 可能吧。我最近一次见她是在今年春节前，那时候咖啡馆也马上要放假了。我那天买完咖啡，她跟我说， 我爸妈还是希望我回去发展，所以没准春节之后我就不回来了。 啊？ 不过还没有最后定呢。您走之前抱一下吧，很高兴认识你。 那个拥抱他抱得实实在在的，这丫头太真诚了，我觉得好像我已经很久没有这么拥抱过一个人了，我好像也被他传染了吧，所以就想再试一次，再真诚地做一次午夜节目。 我懂了。我这的规矩是，只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我就免费送你一杯鸡尾酒。稍等啊。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咖啡利口酒、白兰地和鲜奶油调成的卡普辛。既然你今天没去咖啡店，一会儿还要继续加班，那么这杯以咖啡利口酒为基底的鸡尾酒应该是适合你的。 够贴心的呀，哥们儿。 而且我还有一种感觉，你未来的节目也会像这杯酒的味道一样醇厚芳香，让人意犹未尽的。 那就借你吉言咯，回头你可得听了。 必须的。 又是一个美好的夜晚，我是宝木。今晚我们的主题叫做七步歌，因为曾经有一个女孩说过，她的出租房很小，从东到西走七步就走到头了。 想说却还没说的。 他和很多在这个城市里打拼的年轻人一样，一直在努力打拼着。他说他喜欢这里漫天的霓虹，喜欢街边的麻辣烫，他的身上有股韧劲，也带着血性，很辛苦但从来没有服输过。